痴在这一个角落。生命中最美最美的那一刻，笑容常在你我的心中。 从光良的声音和创作里面，你是听不到太多复杂而沉重的东西，也许真诚和直接才是无印良品和光良想要表达的最真实的情感，所以他的感动也当然是未经修饰的。刚才这首歌叫做《拥抱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光良的前辈，同样来自于滚石唱片的苏慧伦，这首是《哭过的天空》。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但未必是你熟悉的作品。这个人叫做林志炫，他在《单身情歌》和《蒙娜丽莎的眼泪》之前属于一个叫做优客李林的组合，那个时候他和创作人李记一起双剑合璧，实在带给我们太多完美的纯净的好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在现在看来，它的流行度似乎远远不如今天的流行歌手林志炫来的受追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黄丝带》。 站在面无表情灰色丛林中，面对冷漠的你，也许等待的我不能再让你感动，将离开的你叫我不知该怎么做。好久以前这样的心情也曾有过，年少的轻狂曾经让你走出我心中，现在你将一切带走，我想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等待你的我的心还在守候，守候对我冷漠的你的眼会回头看我，少的情况曾经让你走出我心中，现在你将一切带走，我想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面对冷漠的你， 这张黄丝带是发行于1992年，事实上这张专辑在他们的所有作品当中不算销量最好的，但是这张专辑却是可以值得一听再听的。他们在歌里面写了唱了他们的感情与迷茫，而且在谱曲和配器上也非常有中国民乐的味道。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所展示的是刚刚离开校园踏入社会的那群满怀理想的青年，他们对爱情、对友情、对校园、对社会以及对于未来的看法。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过跟他们一样的那种迷茫或者憧憬的时期吧，所以听他们的歌你还能够回忆起当时的状态吗？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中音，很华丽又漂亮的女中音柯以敏。 如夜 说出再天亮了一

牌主打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梁咏琪早期的作品，叫做《花火》。接下来我们打算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吴宗宪的作品，确切的说是由吴宗宪来领军，一个对音乐充满无限热情和想象，把音乐的优美和活力的语言趣味透过人声的合唱的方式来表达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舒比都瓦，我们又叫他舒比都华，这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组合。这张专辑的幕后创作人非常的强大，有方文山、小钟，还有当时还仅仅只是新人或者说菜鸟的周杰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叫做《世界末日》的歌。 下的眼泪，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黑。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却连同情都不给。想哭，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 全世界 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谓， 无所 谓，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未寐，难追难回味。 回味 我的世界就被摧毁。也许事与愿违， 也许事与愿违， 不累是不睡，但因无人相依偎。夜越黑，梦未寐，有谁 就被摧毁。 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想哭， 想哭 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 全世界 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无所谓， 无所谓， 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未寐，难追难回味。 回味 我的世界就被摧毁。也许事与愿违， 也许是 累不累不累，睡不睡，但因无人相依偎。夜越黑，梦谁肯安慰？我的世界就被摧毁。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让我 刚才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美的作品，它其实也是看起来玩世不恭甚至有一点嬉皮笑脸的综艺一哥吴宗宪的最后一张专辑。很多人说音乐很有趣，唱歌很快乐，所以在刚才这首歌里我觉得就流露出了很自然的这个道理，而且其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还是那种有一种自然而发的有感而发的感情和与生俱来对音乐的热爱的情绪。听完了这首简单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比较商业的作品，李玟《过完冬季》。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冬季。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到天明，过完这个冬季，你是否一如往昔，恨不得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气息。过完这个冬季，爱你的心更加确定，细心告诉你

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哈林虽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原创歌手，但是他也推出过几张有影响力的翻唱专辑。比如说1995年他就曾经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哈林夜总会》，那个时候他把台湾红极一时的老歌重新来进行编曲和演唱，各大媒体也对于陈绮贞的演唱以及编曲的功力好评如潮，当年还创造了翻唱老歌新唱的销售记录，而且还刺激了唱片市场。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心动》的翻唱，则是来自于近几年心态更加平和一些，人生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庾澄庆。你可以听得出来歌曲里面想要告诉你的故事吗？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们由张惠妹的《没有烟抽的日子》来作为结束。 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